一起走上一生，只为拥抱你。喝醉了他的梦，晚安。 7000赫，年轻的声音。 蓝天 窗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

心里有片芳草地，住着亲爱的梵高先生。 嘿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？ 一个人的北京，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， 时刻提醒自己，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竹心 南兰掌， 十月 七月上， 周游 回诺车笔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，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走远。